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、hey, 各位，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又准时准点的相约在电波当中，夏天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汽车生活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你是谁呢？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来自林雨中，叫做不打烊的电。林雨中是一位创作才子，他有着不俗的唱功和超凡的音乐才华，一起来听到不打烊的电，来自林雨中。爱你是将我 手留在人来人往，爱你被高高挂在每一个路边摊，充满了我还离不开这个招牌，每到整夜的孤单，让捷运载我到没有你的地方，才发觉原来你永远都在下一站，想起的速度总比忘掉快半秒，还没赶上就疯掉， 你在这回忆在奔跑，不要聊了，想到你眼空一圈，找不到解题和我之间未经贴的总遥远，解开口说爱我的声音转到谁耳边，交他一世面，走我走过的街，一句谁用不打烊的电。 将我手留在人来人往，爱你被高高挂在每一个路边摊，出卖了我还离不开这个招牌，每到整夜的孤单，让捷运载我到没有你的地方，发觉原来你永远都在下一站，想起的速度总比忘掉快半秒，还没赶上就疯掉， 你在这回忆在奔跑，太阳亮了，想要你脸孔一圈，找不到解题和我之间未经贴就遥远，解开口说爱我的声音传到谁耳边，交他一世面，走我走过的街，一句谁用不打烊的电。 Yeah.

俗话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和开朗自信的人在一起，收获的是满满的正能量，和阴郁消沉的人在一起，会被他的坏情绪影响心情。不要感谢那些打着为你好的口号却只会为你泼冷水的人，他们不是密友，而是砒霜。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人，请珍惜生命，尽量的离他们远一点吧。 谁会发现欲望的故事就在自己脚下，清晨睡在静车厢，直到过了站，电影已散场，心还在飘荡，赴人们身边浪花，辛苦年少的旅程，谁会抬头一样那小心期盼的目光，捉不到的高楼大厦在暮色中泛黄，看看翻车孤单的生命摇摇又晃晃，我的日子在等谁听见啊，我的哀求想跟谁说说，在等谁听见啊，我的哀求想跟谁说说啊，我的愤怒正埋在心底吗，我的快乐有人能分享吗，总是渴望有快乐的力量，总是渴望能一觉到天亮，总是等待日出以后这世界还会有全新的模样，我们都在说话里沉默过，我们都在狂欢里失落过，我们都为某个人努力过，我们都曾让我心放弃过，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，最后我们一点点退步了，在生命中守护我们可以拥抱时的寂寞的光亮，我们都在说话里沉默过，我们都在狂欢里失落过，我们都为一个人努力过，我们都曾让我心放弃过，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，最后我们一点点退步了，在生命中守护一道寂寞之光。

上天天不加塞，我一个人天天在忍耐，你和你日子很无奈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相信你就能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、yeah、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，看着情人节靠近，慢慢转开我视线、yeah、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，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，只看着你我爱的脸，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，马路上天天都在塞，每个人天天在热爱，每个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这是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，马路上天天都在晒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，为你日子很依赖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我想要天天说天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， 在这个满眼尽是浮华充满欲望的都市，在满耳都是歌颂爱情青春主题的华语乐坛，能够沉淀自己用心吟唱歌曲显而有之。不过这位歌手叫做魏雪曼，她做到了，她的歌《时间里的花》正好是为最初的自己而做的，一起来听到魏雪曼带来《时间里的花》。 看着时间的喧哗，打开哭泣的嘴巴，蹒跚每一步的挣扎，走了一圈的童话，生命一面说情话，一面拉背叛的门闸，从喧闹到暗哑，沉默渴望不回答。Oh yeah, yeah, yeah, 在发芽，时间或许是悬崖，并肩却走散的人啊，转过脸却又 时间给你的变化，你总是可以回避它，从啼哭到说话，越来越害怕表达。 我不辛苦。

嗨，各位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出道17年，也发过17张的唱片，他就是邰正宵。据唱片公司介绍呢，邰正宵为了《蓝色贝壳》这张专辑，制作费高达400万台币，而这些费用呢，完完全全由邰正宵自己来出资完成。一起来听到《蓝色贝壳》，邰正宵。 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，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现在又有谁能记得。有时候男人就像一颗贝壳，努力找新欢来把旧爱忘了，笑是假的，坚强假的，软弱藏着才是真的。的回忆就够让人醉摇，我拨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吗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幸福脆弱的话，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拥抱？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磨成眼里的沙。最爱会是笑的贝壳，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住着，爱走远了，痛忍久了，剩下珍珠般的光泽。浪费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啊，我拖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吧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像风吹落的花，就都让人痛啊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梦吧？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我成眼里的沙。美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，我活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吧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像风吹落的花，一丝遗憾就都让人痛吧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梦吧？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我睁眼里的沙。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，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现在又有谁能记得。 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。

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雨中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云后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山后。他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，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他的那段来吸你。却常常出现在我心中，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它的这段来洗我。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天空，有一彩虹不出现在雨中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云后，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山后。 谢谢。

这当然有分别了。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， 笨小孩啊就叫 Andy。 该我了吧啊！ 哦，他们说 啊，没有了。Sorry，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，叫做《没时间》。孙燕姿在2002年的一开春就推出了这样一张专辑，这张专辑呢，全都是她翻唱的其他人的成名作品，里面所有的歌都是她亲自挑选的，也是她成长过程当中一路陪伴她最具意义的歌曲。一起来听到孙燕姿带来《没时间》。 我没时间，瞬间来到夏天，单身的地平线也转了一圈，晴天终于出现，窗边被时间像昨天，就撕掉爱情那张褪色照片。没时间，我没时间，想去夏天，以后的地平线晒干了，悲伤快乐不再搁浅。转眼彩虹我的双肩，朝我的方向加速苦闷递减，为什么太多时间在抱歉，时间在缠绵，太多时间在抱怨，太少时间值得去怀念。没有你的今天，唱一首歌消遣，快乐的瞬间多明显，勉强的诺言不实现。 多少的误解，熬过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面对比陌生人还遥远。